时候发明产生都成了记忆，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，出送礼，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，一样的月光，一样的笑容，一样的笑容。